互动，为亚太地区繁荣、稳定和发展共同努力。俄乌战事焦点在东部顿巴斯地区之际，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布查镇附近再发现一个大型坟墓。基辅地区警察总长说，是在布查镇西北大约十公里一条早前被俄军占领村庄的附近发现这个坟墓，里面有七具尸体，部分人双手和膝头被绑，相信他们曾经被俄军虐待之后再处决，警方正确认死者身份。布查镇早前一度被俄军占领，乌克兰军队在四月重夺当地控制权之后，发现至少五百具尸体，其中很多人被埋在临时坟墓或者乱葬岗。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指控俄军杀害平民，触犯战争罪行，莫斯科当局否认，批评几乎伪造证据。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4点，跌5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69美元，卖出1820.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3，瑞士法郎0.998，加元1.29，人民币6.756。英镑兑美元1.214，欧元兑美元1.041，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7。天气方面，现时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一股西南气流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由于有车辆翻侧嘅意外啦，而家去观塘方向都系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都封闭噶。咁头先咧半个钟头前咧就冇咁挤塞噶，咁而家多车咗，咁所以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去观塘方向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由于啲车咧行晒太子道啊，咁所以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至于外围交通咧，包括系新清水湾道啦，落翻坪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都系排到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意外同埋车龙嘅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啦。由于有车辆翻侧啦，咁而家去观塘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去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就封咗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另外啲车行晒太子道西，咁所以太子道西啦，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另外外围嘅交通包括啦，新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啊。咁揸车朋友留意一带嘅交通啦。咁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反而而家狮隧出九龙正常，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行狮隧出九龙冇问题噶。咁但系大老山咧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咁讲翻红隧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大道东，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在南昌站。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受较早前冧山泥影响，北潭路来回方向咁呢个时间近住北潭坳一段咧，就只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去到九点钟之后咧先会封翻全线嘅。咁较早前啦，由于受紧急维修影响，牛头角嘅彩霞道去翻安基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至到振华道一段咧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彩霞道啊，全线解封。咁另外一个好消息咧，就系民乐街红磡啦，头先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都系封路重开啊。红磡嘅民乐街介乎学园街至到文娱街一段封路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湾仔兆辉台七号、藤王阁、尖沙咀海船门、潮日阁、屯门富健花园十一座、马鞍山锦龙苑龙星阁、深井丽都花园四座、香港仔渔歌街五号、碧丽大厦、将军路仲明苑冠名阁、东涌蓝天海岸、影岸红 B 座第八座、长沙环保安道十八号喜雅一座、鸭脷洲粤海华庭三座、马湾柏丽湾七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八三零《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咦，你做咩攞住棵葱喺度沉思啊？ 哦，因为我挂住大自然嗰种翠绿啊。 咁不如再了解多啲绿色生活啦，例如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绿油中》咧。 除咗绿色，其实我仲好喜欢大自然嘅声音嘅。 咁就要听埋大自然之声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14日第二阶段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 新增737宗确诊，再多21宗怀疑感染变异病毒个案。 江德道吊船堕下意外，两名工人死亡，当局调查原因。 欧洲疾控中心称 BA.4 和 BA.5 在欧洲快速传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八点十三分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第二期消费券咧就会最快喺八月七号分阶段发放噶啦。咁今次引入多两个嘅支付平台嘅，包括就 PayMe 啦，同埋 BOC Pay 啦。咁啊，连埋之前嘅八达通啦、支付宝香港啦、听命高拍住上啦，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咧，就夹埋有六个嘅可以收到消费券嘅电子支付平台咁。 今次咧有兩個嘅特點嘅，就喺調整咗呢個嘅申請資格，有關於消費券，包括就話咧係有條件或者有資格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嘅人咧，例如係一啲嚟港嘅嚟咗香港嘅外地專才啦，或者係升學嘅人士咧，可以攞到半額啊，即係5000蚊嘅消費券啦。咁啊，預計大概呢班人咧有30多萬人係合資格嘅咁。另外有一啲嘅資格都收緊咗，例如就係講到一啲永久離開或者係有意圖離開香港嘅有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人士咧，就會被剔除可以領取嚟緊呢一期嘅消費券嘅。自己點睇咧？喺資格上面有一啲嘅調整，1872311，1872311。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早晨。 早晨，張欣宇，先講下先喺嗰、那個申請資格上面，頭先都提到一啲嘅調整啦。先講就係話有條件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嘅人啦，例如一啲唔同計劃嚟香港嘅專才、一啲專業人士、一啲企業家、升學人士咧，就可以攞到5000蚊嘅消費券嘅。咁同唔同意喺呢個資格上面嘅放寬咧？ 嗱，我諗呢個消費券咧，咁其實佢因為即係始終個全港性大規模咁樣去派錢啦，咁其實佢有唔同層面嘅意義啊。咁對一啲人嚟講咧，可能係一個福利啦，但係亦都係對於好多一啲可能中產以上嘅市民嚟講咧，咁佢未必係一個福利，而係一個可能一種士氣啊，或者對個市面嚟講係一種消費提升啦。咁頭先你講起呢樣嘢，放寬嗰個資格咧，咁其實過去咧，我哋同財政司咧都係有一個討論嘅。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其實香港咧係有好多咧，即係唔同地方嚟到香港工作啊、讀書啊，或者係投資嘅一個人才啦。咁其實佢哋咧雖然未必係話真係好需要啲幾千蚊，但係如果我哋喺做一個消費券嘅過程中咧，係可以包括埋佢哋，咁嗰個對嗰個人才嘅環境啦，或者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種政府表達嘅一種心意或者歡迎咧，咁嗰個對嗰個士氣嚟講，或者係對嗰個人心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幫助嘅。咁即係都即係喺討論過程中啦，咁財政司咧都接受咗呢一種咁樣嘅一個圍堵啦，去睇呢件事啦。 嗯， 咁亦都咧都有少少細節，當時都有話啊，咁會唔會咧就限制翻係中國籍嘅居民先會有咧？咁其實我哋嘅睇法都係話，其實唔需要一定要限呢個國籍嘅。咁因為我哋唔係由福利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嘛，而係由呢個吸引人才啊，或者係對人才表示歡迎的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咁所以你就算係外國人，總之你嚟到香港係選擇留喺香港去工作啊，去投資啊，咁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參與啦，咁一個咁樣嘅覆蓋啦，咁財政司都好好係聽咗咁樣意見嘅，咁所以對呢件事嚟講咧，我個人係覺得比較正面嘅。 嗯，即係你覺得係有所謂即係挽留啊、吸引人才嘅目的係做到嘅。 我諗未必係即係有5000蚊，其實如果佢本身決定咗走，佢就會唔走。但係對嗰、那個嗰個心，即係個心意或者個環境嚟講咧，係對我哋一個人才環境係更加好，有個正面幫助嘅。 嗯，過往有冇接觸過呢啲專才啊，或者嚟升學嘅人士，佢哋都對於過往未必合資格攞到消費券有一啲意見嘅，有冇聽過？ 過往其實即我自己都認識唔少唔同行業嘅一啲專業人士啦、啲專才啦，咁內地又有啦，海外都有啦。咁過往佢哋攞唔到，咁係有啲當然係有啲聲音啦，就覺得自己未必係俾人覺得係呢個社會嘅一部分。雖然自己都有納税啊，有參與啊，但係亦都整體上係平靜嘅，都覺得咁政策係咁樣，都明白啦，一路以嚟。咁但係所以今次咧，佢即係財政司做咗個咁樣嘅改變之後咧，我自己就見到收到啦。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嚟自海外嘅人才啦，或者嚟自內地嘅人才咧，咁其實係好鼓舞嘅。 嗱，今次計劃就係、是好似就冇審查呢一啲居民留港嘅年期嘅，需唔需要加設呢啲關卡咧？即係縱使佢哋有納税，一啲嘅專業人士嚟講，如果唔係就可能即係佢哋啱啱嚟到香港，嚟到好短暫時間都可以攞到呢筆消費券嘅咯，又適唔適合咧？又 嗱，其實咧，我諗首先佢哋攞，因為佢哋係攞住 visa 嚟香港噶嘛，咁本身咧佢可以攞 visa， 其中一個前提條件咧就係要有足夠嘅留港嘅一個動機啦。同埋入境處幫佢批嗰個續簽嗰陣時咧，其實都會睇翻佢過去呢段時間喺香港嘅逗留嘅時間，咁同埋同香港嘅聯繫。咁我覺得呢度已經喺入境處即係 visa 嘅層面咧，即係比起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咧，係多咗一道把關嘅。咁當然咧，我都係認同個方向咧，其實真係要喺香港有一個聯繫，同埋以香港作為一個地方去建設嘅人咧，咁佢應該係即係先係符合呢個資格啦。 年期上面就冇特別要一個要求嘅， 年期上嗱，咁其實應該咁講，如果年期上有一個要求嘅，本身咁如果佢哋住滿七年都可以成為永久居民嘅，咁就即係咁啊，咁年期你究竟 set 喺邊度好咧？咁所以呢個我認同就未必喺年期嗰度去 set 咯。 嗯嗯，嗱，今次擴闊嘅呢啲申請者嘅資格咧，就唔包括外佣啦，或者輸入僱員計劃受僱嗰啲外來合約工人啦、領館人員啦、領事館人員嗰啲係唔包嘅，咁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我覺得如果係即係有一啲即係我所了解啦，即係可能有啲企業有啲公派嘅，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公職嚟到香港嘅話咧，咁嗰啲係有個定期一定係會離開香港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呢個係合理嘅，包括外佣啦，咁其實佢因為佢都唔會成為一個永久居民啦，咁其實即係政府方面有呢個咁嘅考慮啦，我覺得係即係有一個道理喺度啦，咁當然我哋可以去 debate 咁究竟外佣佢。是不是建設香港是屬於香港一部分，那我覺得這個是 debatable 的，但是我覺得在現在這個階段，那我第一步先給了一些專才，給了一些就是一些來香港就業的人士，那我覺得是都算是一個合理的一個步驟啦，係 咯。嗯，今次另一個嘅申請資格嘅調整咧，就係話，即係登記人咧一定係冇永久離開或者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有呢個咁嘅條件嘅。咁有啲考慮因素啦，就話譬如過去三年一直唔喺香港嘅，或者係永久離港作為一個原因去提早攞過強積金嘅，或者睇佢係咪持有本地簽發嘅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等等嘅咁。你同唔同意係剔除呢一啲永久離港或者意圖永久離港？讲嘅市民 咧，我觉得大原则方面咧，如果一个人咁佢已经系决定真系永久嚟讲咧，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合理嘅，即系当我哋即系做本地嘅一啲推刺激消费啦，咁佢都永久离开咗香港，佢又唔喺香港，咁派俾佢其实都系一种对资源未必系咁好嘅一个使用啦。咁但系我就认为咧，其实喺嗰个具体嘅操作层面咧，其实应该要有足够嘅一个空间系俾。相關人去解釋嘅，因為例如一啲學生咁，佢可能喺海外讀書，咁佢當然係會翻嚟香港，但係因為可能機票嘅問題啊，或者種種嘅問題，咁佢呢幾年真係未必有機會，或者隔離嘅問題，咁樣未必有機會可以翻嚟。咁我覺得要俾個機制俾人解釋嘅。如果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咧，就應該係盡量去寬鬆少少，而唔係去咁緊咯，係啦。 有啲講法就話會即係可能過去呢一班市民都係有納税嘅喎，而家即係剔除咗佢哋，係會唔會不近人情咧？有啲社評咁樣提到呢啲講法嘅，同唔同意？ 我覺得係呢個係一種睇法啦，但係我即係整體上嚟講咧，即係如果一個人佢已經係主動係選擇同香港永久性係離開或者斷咗個聯繫嘅話咧，咁喺呢一個我哋係刺激本地消費為目標嘅一個 scheme 啦，一個舉措啦，咁其實。唔包括呢啲永久離開香港嘅人咧，我覺得係講得通嘅。 嗯，即雖然話佢係永久離開香港啦，但係佢當即係他日有咩嘅原因考慮都可以翻翻嚟啊嘛。但今次呢個舉措會唔會好似變相就係、是即係對於呢一班人未必有一個好歡迎佢哋翻嚟嘅一個舉動咁樣咧？ 我諗反而就係頭先所講啦。咁如果即係嗰個解釋嘅一個機制啦，咁就算你過去呢幾年真係完全唔喺香港，但係如果你即係你有個解釋話、啊、我會翻嚟嘅，我其實有個打算翻嚟，亦都其實喺消費券嗰個限期之內咧，你翻到嚟你係可以使到嗰個消費券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政府係應該要可以接受嘅。咁當然你話如果我哋咁佢都唔打算翻嚟，都唔打算使呢筆錢，或者係即係之前都有啲 case 啦，咁可能係佢呢筆錢佢又唔知通過佢嘅朋友喺香港使咗，然之後點樣套現，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违背咗我哋想嗰个政策原意咯。 嗯，嗱，佢今次除咗话永久嚟讲咧，仲有一个叫意图永久嚟讲嘅居民都系即系唔合资格嘅。你觉得应该点样系划分呢个资格咧？何谓一啲证据睇到佢系意图离开香港咧？ 嗱，所以我觉得呢度咧就系嗰个标准啊。所以就头先所讲咧，就我觉得应该系尽量宽松啲，而唔系咁紧啦。因为始终系一件俾大家开心嘅事情，咁所以即系。都無需要係好似真係咁嚴格咁樣咧，就啊，你係咪真係要走咁樣？咁如果個人咁佢真係本身仲喺香港嘅，除非佢做即係有一啲例如佢已經係你知道佢做咗移民啊，或者係佢已經係未夠個年期已經將 MPF 係永久性係咁樣拎出嚟咧，咁呢一啲可能係比較明顯嘅一個例子啦。咁但係如果其他啲嘅話咧，我覺得係應該盡量寬鬆啲咯，唔需要咁緊嘅。 好，唔該曬張欣宇。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同佢傾到呢度先。另外就想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都係關於支付平台嘅，有支付寶港澳台地區總經理李榮斯。早晨，早晨，李榮斯， 你好，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想问一下而家以支付宝香港嚟讲咧，即今次都系继续系其中一个可以发放到、领取到、使用到消费券嘅平台啦。咁以上期嚟讲，上期消费券有几多市民系用你哋嘅平台啊？ 嗯，系啊，其实上一期都好多谢广大市民的支持啦。我哋其实喺有超过两成嘅香港市民系选择咗用 Alipay 去香港去接受消费券嘅。 嗯嗯嗯，今次再多两个支付工具嘅平台，会唔会都觉得竞争大啊？ 咁我觉得有竞争系有进步嘅。咁同埋我觉得最后都系即系聚焦去我哋做好自己嘅服務啦，係嘛？咁我覺得今年嚟講，係咪 Alipay 我哋都有我哋嘅優勢，一登記方便啦，有易用啦，其實唔需要再登記。舊年之前我哋嘅用戶有兩成，係嘛？如果佢哋乜都唔使做，其實可以好容易就繼續攞錢，都攞咗三筆啦，今次又繼續啦。咁而就係我哋喺消費範圍都好廣嚇，咁都九成香港其實超過九成嘅商户都能夠用 Alipay 去俾錢。大如好似買電話啊，去 App Store 啊。去電器店啊，係咪外賣啊、Foodpanda 啊、Deliveroo 啊等等啊，係咪搭車其實啊，而家搭港鐵啊、巴士啊、超市啊、餐飲啊等等，全部都用到，所以我覺得係消費券最緊要都係方便市民，為去我想去嘅地方都能到，咁呢個都好緊要咯。咁、第三當然我哋就話都會有好多嘅商户同我哋一齊去俾更多嘅優惠同平台優惠疊加，咁啊折上折更加抵。 嗯，左左李荣斯先有交通消息啊。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彩虹道有车辆翻侧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去到天马苑，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往荃湾近彩虹村嘅快线亦都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泰苑，受影响巴士路线需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继续问下李荣斯先，咁我想知道而家其实有几多商户或者因应嚟紧第二期嘅消费券啦，会唔会又多咗一啲商户揾你哋去？即系做一个嘅平台，安装平台咁样 咧。系啊，其实香港而家你话超过都九成商户都受嚟Alipay 系嘛，咁十几万， 数字上十几万， 基本上哪里都系啦，咁所以哪里都能用噶啦，我可以话啊。咁今年系话都继续有商户系话希望都通过呢一个去装，但系因为啲旧年其实我哋都已经系接入咗好多系嘛，所以今年其实增量客单梗系冇咁多啦，因为都超过九成啦吓。咁而且但系今年我哋都继续系咪去回馈我哋商户吓，咁尤其是中小企啦，如果系用我哋嘅商户码系咪贴个二维码贴个贴纸嘅嗰类嘅小额嘅，咁其实我哋都有豁免呢个手续费嘅今年。 仲有冇其他额外嘅优惠，令到即系九成之外再多啲商户系装你哋咧？又 系其实我谂其实今年我哋除咗系喺净系支付个维度啦，我哋今年都好多系希望帮我哋商户做更多嘅生意，系咪去做呢一个我哋叫数码化嘅一个营销？咁譬如今年我哋 launch 咗一个叫呢个品牌 channel 系嘛？咁其实都系令到咧我哋商户咧可以好简单，唔需要任何技术支持咧，做一个好似小程序。將佢哋嗰啲店鋪信息啊、優惠券啊等等放喺我哋平台上面，咁咧用户話：如果我鍾意你呢個商家，我又嚟到你一個商户 channel 嗰度，品牌 channel 關注下你、like 下你，又可以攞下你啲券，咁同埋商户同佢用户可以互通消息，咁令到我哋希望咧就除咗幫我哋嘅商户可能更容易收錢之外咧，其實就開始做營銷、做數碼化嘅一啲。同呢個客户嘅一啲觸達同溝通，咁令到可以更多嘅帶嚟更多嘅生意。 除咗商户咧，啲即係普通小市民係用緊消費券嘅，又用你哋平台嘅，有啲乜嘢吸引佢哋？譬如所謂即係轉會轉去你哋度咧，或者保留翻原本用緊你哋平台嘅，又繼續用咧，有冇特別啲咩會做嘅？今次你哋？ 有啊，其實我哋琴日咧都宣布咗一系列嘅優惠嚇，咁就譬如我所有嘅 Alipay K 嘅消費券用户啦，無論你新新舊舊嘅，我哋都會有高達210蚊嘅一啲優惠你可以嚟搶嚟領嘅。咁具體點樣玩法咧，我哋稍後公布，但係可以即係差可以去到210蚊嘅優惠。咁而如果轉會啦，新嘅用户我哋額外再俾多25蚊嚇，咁所以加埋都成230幾蚊。咁除咗之外，當然仲有好多嘅商户嘅食買優惠券， okay. 有超過30億嘅一個供給啦，我哋商户都好支持。咁就希望通過呢個品牌 channel， 我哋商户發放呢啲券，咁攞咗我哋 Alipay K 嘅200幾蚊優惠，又可以有商户嘅券，咁優惠加優惠。咁當然仲有啦，我哋人氣嘅MC 同洪家豪嘅演唱會 VIP 飛同埋呢個後台見面照，都會啲限量發放。咁、 okay. 到時具體點樣玩法呢，我哋就稍後公布啦。 因為今次都容許政府容許市民可以轉會，即係轉去其他平台啦。你哋有冇預計有幾多嘅用家可能會咁樣做？ 咁呢個我就就話預計就冇啦，不過我就話希望我自己覺得就話我哋客户應該舊年都用得爽，用得開心，繼續會留。咁希望今年又會更多新嘅啲客户嚟，可能經過我哋舊年咁多嘅優惠同埋咁便利的話，都開始過嚟試下我哋啦。 有一個即係所謂即係轉平台嘅過程嘅容許咧，會唔會出現一啲唔同嘅問題啊，或者系統上面有冇任何嘅更新係應付呢一樣嘢咧？你哋？ 因為其實今年轉會嘅平台全部都係喺政府嗰邊嘅操作，即係同舊年登記係一樣噶啦。咁、所以即係最具體嘅流程啊、技術全部其實都係政府嗰邊，我哋依邊反而就冇乜新嘅一啲流程啦，係嘛？咁當然啦，但如果用戶喺政府嗰個 portal 度啊，在操作上遇到啲咩問題啊，即係如果有時佢去諮詢我哋嘅，我哋盡可能都會幫助嘅。 咁簡單講下聯絡方法啦。如果有啲咩問題可以諮詢嘅時候，電話係幾多？ 其实我哋去 RBHK 嗰度咧，你去揾客户服务咧，都会揾到我哋嘅电话噶啦。 OK， 直接讲个电话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噶？ 这个我哋稍后补充。 OK， 好啊，唔该晒，李元师同你倾到呢度先。李元师咧就系支付宝港澳台地区总经理嚟噶，有关于第二期嘅消费券嚟紧，最快8月7日咧就系分期发放啦。点睇？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有重型吊臂车失事翻侧，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的全线同埋往荃湾方向的快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事发朝早5:多，吊臂车沿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彩虹村对开上桥位置时失事翻侧，司机轻微擦伤，自行爬出车厢。中环云咸街上星期五发生的枪击案，警方悬红25万，呼吁市民如果有资料提供，或者知道涉案枪械或使用枪械者的下落，尽快报警或者同警方联络。警方说由于案件涉及暴力和枪械，警方和其他执法部门联系和交流情报。警务处副处长袁毓健昨日和入境处以及海关高层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加强合作，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这类严重罪案。警方聯同海關及入境處人員，昨日突擊搜查尖沙咀彌敦道一帶處所，包括酒吧、娛樂場所和賓館，拘捕一名20歲非華裔男子，涉嫌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茨萊特宣布，出於個人理由不會尋求連任。巴茨萊特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會時宣布有關決定，他後來說決定與早前訪問中國的行程無關，自己早在2個月前就作出決定，並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他打算返回智利和家人共度時光。巴茨萊特又說他的辦公室正更新對新疆人權狀況的評估，發表報告前會與北京分享意見。70歲的巴茨萊特是智利前總統，上月訪華期間曾經到訪新疆，但是部分西方國家和人權組織不滿巴茨萊特的對華態度不夠強硬。中方早前說巴茨萊特此行取得積極務實成果，又形容對方親身感受過真實的新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转到瑞典访问，指斯德哥尔摩当局已经采取措施，争取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和瑞典首相安德松会谈后说，欢迎瑞典正着手修改反恐法，并确保武器出口的法律框架将反映作为北约未来成员国的地位，形容是解决土耳其忧虑的两个重要步骤。 安德松话将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制定更有力的法律。瑞典和芬兰因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上月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但是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不同意两国加入，理由是两国包庇被土耳其列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工人党。日经平均指数报26,585点，跌4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9美元，卖出1,822.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94，瑞士法郎0.996，加元1.289，人民币6.756。英镑兑美元1.216，欧元兑美元1.0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去荃湾方向咧，就系全线解封啊；去观塘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有反车啦，咁而家去观塘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咁龙尾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咁头先近住彩虹村封咗快线嘅，咁而家快线咧都解封。龙翔道去荃湾咧，交通咧系正常啊。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咁同埋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交通咧都系正常嘅。咁呢段路都可以行翻啦。咁稍为影响嘅交通咧，就是、由于啲车行晒太子道啊，咁所以影响到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由于咧太子道西多车啦，咁所以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太子道东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咁再讲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反车仍然系全线封闭，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封路已经系全部开翻。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噶，系冇挤塞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呢、這个时间都系冇挤塞。咁最主要咧就系影响到太子道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龙尾咧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啲车都行埋东九龙走廊过去尖沙咀方向。咁所以而家东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咁所以启德隧道咧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揸车朋友你要留意翻啦。咁另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啱啱发生。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系开始挤塞。咁而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碧桃花园啊。大老山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咗，咁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刚才我说了，由于车行晒东九龙走廊，所以排到去马坑涌道，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窝打路道。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近着奥运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青山公路近住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 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而家西贡嘅北潭路啦，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对于店铺有啲货物阻街啊，你观察到个状况系点样咧？徐生你好。 最讽刺地，香港仔区阻街嗰啲菜档啊、猪肉档咧，距离南区食环署总部咧唔够一分钟路程。 吕生你好。 通常就系话做咗一啲联合行动啊，发咗几多张告票，我又觉得佢哋既然夜晚都喺度嘅，你咪每晚去听佢一次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亚洲杯2023外围赛，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香港队为争取出战亚洲杯决赛周，远征印度加尔各答展开激战。第三场，印度对香港。今晚10:4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齐心集气，同港队加油打气。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2022年6月14日，第二阶段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 新增737宗确诊，再多21宗怀疑感染变异病毒个案。 干德道吊船堕下意外，2名工人死亡，当局调查原因。 欧洲疾控中心称 BA.4 和 BA.5 在欧洲快速传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第二期的电子消费券就8月7日，最快8月7日就会分期派啦。刚才都讲到会有一些申请资格的准则的变动，例如会新增有一些合资格的人士，包括就是通过不同的计划来到香港并且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的人士，例如一些专才、企业家、来香港升学的人士可以拿到半额，即是5000元的消费券。另外一些如果是被界定为永久离开或者是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人士呢，就不合乎攞消費券的資格嘅，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講下私隱專員公署咧，就尋日就公布啦，就話過去5年咧收到700多宗一啲有關於物業管理界別嘅投訴咁樣。咁啊，其中咧就話新近有4間嘅物業管理公司咧，就係違反咗私隱條例嘅，係不當收集啦、保留啦，以及係使用業户嘅以及係訪客嘅個人資料。其中一個個案咧，涉及到一啲要求外賣平台嘅送餐員咧，喺呢個物業公司要求佢哋咧係必須出示身份證咧做登記嘅，咁亦都唔接受其他嘅身份證明文件做登記嘅咁。嗱，詳情啊，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Norman。 早晨，鍾麗玲。頭先提到咧話700多宗呢啲有關於物業管理過去5年收到嘅投訴啦。有冇話再入邊再分呢啲投訴入邊有啲乜嘢嘅內容為主咧？主要係 都有嘅，因為佢哋投訴嗰方面咧都係多數咧就第一類啦，就係未獲呢個業務嘅同意嘅情況之下咧，係使用佢哋嘅個人資料。譬如話咧，就喺一啲張貼嘅通告入邊咧，係不必要咁樣再有一啲業務嘅個人資料啦，名啊、單位嘅地址啊，或者係佢哋嘅通訊資料啊。咁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話喺處理投訴嘅時候咧，呢啲物業管理公司咧係不當咁樣將投訴人嘅個人資料咧係披露俾第三者知道嘅。咁另外我哋收到嘅投訴咧，亦都係有關於咧，譬如話收集個人資料嗰方面啦，同埋資料嘅保安方面嘅，譬如話係喺訪客。 到訪嘅時候咧，就啊一定要佢哋係出示身份證號碼啊，咁呢啲個我哋都有收到噶。咁另外咧就係資料保安方面啦，例如係重用一啲係再有業户個人資料嘅文件咧，係做環保紙。咁而喺另外一邊咧，就愛嚟做其他用途，變咗咧就啊啲員工可以不必要咁樣睇到業務嘅個人資料。 嗯，睇到呢啲投訴嘅個案種類，同埋而家呢五年嚟呢700多宗嘅投訴嘅數字，有冇睇到反映啲乜嘢咧？喺成個即係物業管理界對於一啲私隱保存或者保障嘅意識上面。 其實我哋都了解到咧，業界咧係處理係大量嘅個人資料嘅，包括業户啦，或者係訪客啦，甚至佢哋嘅員工嘅個人資料。咁呢個我哋理解嘅。咁所以咧，在咧，佢哋更加係應該小心去處理呢啲個人資料。咁我哋亦都係同物業管理係業嘅監管局係緊密聯繫。舊年十月咧，我哋亦都搞咗一個講座。咁我哋其實都睇到咧，喺物管局嗰邊咧，亦都出咗一啲守則。咁我哋私隱公署呢邊咧，亦都就住呢個個人資料嘅處理咧，亦都出咗指引。咁我相信大部分嘅管理公司咧，其實都係做得唔錯嘅，亦都係遵守呢個私隱條例嘅規定。但係時不時咧，我哋都睇到有啲個案咧，實在咧係可以做得更好嘅。 尋日係咪其中提到一個嘅調查個案咧，就係話有物業管理公司就登記一啲外賣員嘅資料嗰陣咧，要求外賣員要提供個身份證做一個嘅訪客登記。咁但係當個外賣員就話可以有其他嘅身份證明文件、職員證等等做登記咁，但係個保安員就拒絕嘅。咁係咪有呢個個案你哋都關注，同埋係涉及到係咪違反私隱條例啊都？ 是啊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投诉的个案的。咁其实这个个案入面的外卖员呢，其后就向私隐公署呢是作出了投诉的。因为结果呢他都是入不到相关的大厦的。咁而我哋調查咗之後咧，我哋亦都係發覺咧，呢個物業管理公司係違反咗私隱條例啦。入面保障資料原則係第一個原則，係有關收集資料嘅原則，同埋我哋亦係使用身份證嘅實務守則嘅規定。因為我哋規定咧就係話，管理公司譬如話喺收集訪客身份證嘅時候，或者登記佢哋身份證嘅號碼嘅時候咧，係需要咧係提供一個侵犯私隱程度較低嘅方法，而只係喺嗰個侵犯私隱程度較低嘅方法係不可行嘅時候咧，係先可以係睇佢哋嘅身份證嘅。咁但係呢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咧係強制性咁要求呢個外賣員咧一定係要出示身份證。甚至外賣員提出話用佢嘅工作證嚟出示得唔得，都話唔得。咁所以咧，我哋係裁定咗佢係違反咗私隱條例 嘅。但我都想俾一般市民啦，或者一啲前線嘅一啲物業管理人員咧，都知道其實物業管理公司係可唔可以要求一啲登記嘅訪客登記佢哋嘅身份證資料嘅？ 喺呢一方面咧，其實私隱條例咧就冇特別講明咧係乜嘢做得，乜嘢唔做得，因為私隱條例都係原則為本嘅。咁但係我哋嘅守則入面咧，亦都講得好清楚。就如果係為咗保安嘅理由咧，而需要係睇到呢個身份證嘅咧，我哋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我哋就係守則入面指出咧，就物業管理公司係需要提供一個咧係侵犯私隱程度較低嘅另外嘅一種方法，就俾佢哋係作出一個選擇。咁而係只係呢個選擇係不可行嘅時候咧，先可以係抄低嗰個身份證號碼嘅。咁當然我哋係絕對唔鼓勵話強制性咁樣係抄低呢個身份證號碼啦。 何謂侵犯私隱程度較低嘅一啲方法，有冇啲例子嘅？ 其實咧就都好簡單嘅，我都了解到咧，好多物業管理公司都做緊嘅。譬如話呢個訪客係去到呢個大廈嗰度係有啲維修或者係有啲工作要做嘅，咁呢個保安員咧，其實佢可以睇翻佢個工作證甚至佢嘅卡片工作證明咁都得嘅。咁另外咧，譬如佢係嚟到訪一啲住户嘅，咁保安員亦都可以要求住户咧係去確實佢個身份，就唔需要話下下咧就要求人哋出示個身份證啦。 你頭先話如果某一啲情況下真係唔可行嘅，就係係咪可能譬如佢哋冇卡片或者冇職員證，但係咁就可以睇身份證，但係如果睇身份證做一個登記，係咪都有一啲叫做侵犯私隱程度較低嘅方法咧？就算係睇個身份證嘅時候都。 是啊，其實他們就算是說需要登記身份證號碼呢，亦都可以登記部分啦，不要登記全部啦，或者甚至再好一點的方法呢，就是看了之後呢就給他們入回那個有關的屋苑啦。 OK。另外我見除了說這個外賣員的個案之外，是不是都有其他和物業管理有關的，亦都是違反了私隱條例的相關的個案，是有哪些個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留意一下？ 好啊好啊，我哋其實除咗頭先嗰宗之外咧，仲有三班咧，就係投訴琴日嘅調查報告都係涵蓋咗嘅。第一個咧就係喺一個物業管理公司啦，就係一個公共嘅告示板上高咧，係張貼咗係載有業主全名同埋地址嘅通告嘅。咁呢個通告嘅作用咧，係追收一啲集資嘅款項嘅。咁呢個當然做得唔啱啦。咁另外有一個個案咧，就係喺派發口罩嘅活動入面咧，就物業管理公司係用一個共用嘅表格，就要求呢啲業户咧，就係提供佢哋嘅個人資料啦，同埋簽名係即係簽收。咁但係呢個表格咧，就亦都係隨便咁擺放喺保安員嘅工作台上高，就令到一啲途人咧，就算行過都可以清楚咁睇到呢啲個人資料。咁亦都係我哋調查發覺咧，去就住呢啲個人資料咧，係並冇定立一啲保存嘅期限嘅，即係呢個口罩活動過咗之後咧，有關嘅資料咧都仍然係一路保存落去嘅。咁另外一個個案咧，就係相關嘅保安員咧，係未有按公司嘅政策咧，就擅自將一啲業户嘅電話號碼咧，係披露俾另一個業户知道，咁令到另一個業户咧就好不滿，甚至就嚟到私隱公署嗰度投訴嘅。 針對呢幾個個案，你哋係咪都有啲建議？ 是啊，我哋其实咧就每一个个案咧，我哋都发觉咧佢系有违反私隐条例嘅情况，咁亦都出咗執行通知，系俾相关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就要求佢哋纠正佢哋做错嘅即系违规嘅地方啦，同埋系防止以后咧就相类似嘅事件系再发生嘅。 剛才提到你其中一個個案就是派物資，應該講緊係派口罩啦，咁就一啲一啲表格，咁大家應該係填咗名或者填咗資料，咁就咁攤咗喺度，咁其他經過嘅住户都睇到，你哋就有一個個案係即係叫做成立咗係違反咗個條例啦，但你估計 整係四宗都成立。 我知道，我先講緊啱啱呢個個案，即係表格攤咗喺度出嚟嗰、那個。你估計其實呢一個嘅情況係普唔普遍咧？即係除咗話呢一個投訴個案之外，因為當時其實全港好多嘅住户啊大廈都係做緊類似嘅做法嘅嘛。 其實呢個個案咧，就我哋係收到嘅投訴咧，類似嘅投訴咧就唔多嘅。咁我相信咧，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個別嘅個案。咁我哋睇到呢個個案入面咧，佢就成個投訴嗰、那個共用嘅表格咧，就放咗喺個紙箱嗰度。咁、那個紙箱咧就冇冚蓋啊，咁變咗途人經過咧任何人經過都可以睇到嗰個個人資料。咁呢個當然係唔理想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發覺咧，佢喺呢個派發口罩嘅活動過咗之後咧，就呢啲個人資料咧，仍然都係保存喺度嘅。咁直至我哋介入之後咧，公司先係作出一個保存資料嗰個期限出嚟。咁呢個當然係唔理想啦。 保存咗幾耐啊？其實呢個個案， 我哋介入之後應該係都有幾個月嘅。 OK， 好啊。正常應該要你哋建議係幾耐要銷毀咧？ 其實佢活動過咗之後咧，就應該係立刻銷毀㗎啦，因為我哋私隱條例都有規定嘅。如果佢收集嗰個資料嘅目的係已經係達至嘅話咧，就應該係銷毀有關嘅資料。 咁呢個其實涉及到公司唔理解私隱條例或者啲指引啦，定係前線職員嘅問題？ 我覺得係涉及到公司咧係欠缺有關呢個處理個人資料嘅政策啦，同埋指引。咁所以我哋喺執行通知入面咧，亦都要求有關公司咧係定翻呢啲政策啦，同埋指引啦，同埋員工方面咧，亦都要係提供一啲培訓啊，話翻俾佢哋聽應該點做啦。 OK， 好啊，唔该晒钟丽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钟丽玲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嚟嘅，咁有一个嘅交通消息同大家讲翻先。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车辆翻侧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去到天马苑，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往荃湾近彩虹村快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畅顺。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大家留意住啦。头先讲到其中一个个案就系涉及到物业管理公司登记一啲外卖。現在不少可能一些市民有時都會找到外賣員送外賣，他們可能送到家裡，外賣員都可能要做一些登記的。今次這個投訴個案涉及到這一方面，又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前會長陳志求，早晨。 是，早晨，早晨，是。 早晨，陳志求，今次說其中一個調查個案，剛才都聽到了，說物業管理公司說登記的外賣員的資料的時候，要求他們拿身份證作一個訪客登記，但是即是外賣員就反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職員證，就保安員就拒絕的。怎麼看這件事，同埋一般物業管理公司是不是都會要求是需要用到身份證做一個訪客登記的？ 一般嚟讲咧，就未必话一定要强行要登记即系、就是、身份证，因为身份证都系一啲比较即系敏感嘅个即系、就是、个人嘅资料啦吓。咁、一般而言咧，就物业管理公司咧都通常系有培训嘅，就住呢个点样处理嗰啲即系个人资料啊呢一方面。咁而家市场最普遍嘅做法咧就系、是、咧，只要你能够即系攞到一啲即系证明出嚟咧，或者可以证明到你嘅身份，包括就系话，如果你有驾驶执照啊，或者甚至你有工作證啊，工作證咧係可以即係證明到你個身份。即係我俾即係俾個比喻啦嚇，譬如嗰啲執法機構嚇，即係人員咧，佢需要即係入去個大廈裏邊即係進行個工作啦。咁就一般嘅管理人員都唔會要求佢哋攞身份證出嚟㗎。咁佢可能就係用佢個委任證啦，或者係一啲即係政府工作人員嘅身份證明啦嚇，又或者係譬如一啲公司啊，佢係做一啲快遞啊咁樣啦，咁就。只要證明到佢嘅身份咧，咁就一般嚟講咧，抄低咗咧就可以放行噶啦。咁如果真係你話佢乜嘢都攞唔到出嚟啦，咁啊只係得個身份證，因為法例上邊一定要係即係帶身份證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哋睇咗之後咧，佢都唔會抄曬佢嗰個所有成個身份證嗰個號碼，即係可能會抄佢頭嗰兩三個字啊。咁然後後邊嗰咧就打交叉啦。咁然後咧就亦都係會遮蔽咗嚇。即係相關嘅資料登記咗之後咧，就放行。咁同埋呢啲資料咧，就因為喺嗰、那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裏邊，亦都講得好清楚嘅。咁你只要就係佢嗰個目的，你攞佢嗰個嚇，即係個人資料嗰個目的，你做咗啦，佢離開咗之後咧，咁其實咧就一喺一個合理嘅時間咧，你要將呢啲資料咧係要銷毀嘅。咁即係一般咧都係咁樣做法。 OK， 以外賣員嚟講，係咪職員證就係一個比較普遍啲嘅代替？是的登记的一个证件可以叫做。 冇错啦，嗱，即系而家好多即系嗰啲做外卖嗰啲咧，即系可能佢哋都会即系透过呢个电单车咁，佢哋都会有驾驶执照啦，咁样吓，咁即系一般嚟讲咧，好其实好合作嘅，因为佢哋差唔多系经常性咧，尤其是即系喺个疫情之下咧，佢哋好多时经常性咧都要即系去送递呢啲即系食物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如果佢能够提供到其他嗰啲证明嘅资料咧，都唔会话即系一定系要即系要。抄佢身份證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一般嘅管理公司咧，都係會咁嘅做法嘅。 呢啲我想問咧，其實登記嘅呢啲資料咧，一般會幾時有機會會用到 嗱，譬如如果真係即係突然間即係警察就要嚟即係去做一啲即係罪案嘅調查，或者佢要翻睇翻一啲閉路電視啊，佢睇到嘅時候，如果呢啲人可能即係我要即係睇呢啲人嘅資料喎，咁即係都係去即係有一個目的之下咧，咁然後先至會重用嘅啫。如果唔係嘅話，譬如即係私隱專員嗰邊都講得好清楚嘅，只要你嗰個目的咧，即係已經達到嘅話咧。咁呢啲資料咧喺個合理嘅時間裏面咧，係一定要銷毀嘅。 如果從一個即係譬如辨認嗰個外賣員係咪真係外賣員啦，或者一個住户係咪真係有叫做外賣，咁從而呢個人唔係即係假扮啦，咁其實打上去揾嗰個住户確認啊，你有冇叫外賣啊？係咪有個咁嘅人會嚟啊？咁係咪就已經達到個目的而唔需要登記任何嘅身份？ 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處理方法嚟嘅。咁就即係唯獨是咧，就喺個疫情嘅期間裏邊咧，即係有一啲可能咧，就係要喺家居隔離嘅人士咧，就佢哋唔可以出去嘅。 咁就即係一般嚟講，喺地下嗰個保安咧都會打電話上去問，你係咪即係叫咗外賣啊？而家有人送落嚟俾你，咁如果上面嗰個業主嗰個業務話係啊，你放行咧，咁一般嘅情況喺咁嘅情況之下都係會放行嘅，即係未必一定係會即係會抄佢啲資料啦。咁除非咧就係即係為咗係嗰個即係嗰個保安嘅理由啦嚇，咁因為有一啲業主嘅立案法團啦，就佢哋除咗係即係要處理呢啲即係外賣嘅送遞之外咧，亦都係即係嗰個保安咧，佢哋都希望咧，即係嗰啲非住客嚇，即係唔喺度住嘅人士咧，佢哋都有一個即係記錄啦，記錄低佢係幾時入嚟、幾時離開咁啊嚇，咁就都係呢個就好視乎即係每一個即係物業啦。佢同業主立案法團啊、管理委員會啊之間咧， okay. 大家喺個管理上邊嗰個工作安排，但係一般嚟講咧，都唔可以即係破壞咗嗰、那個嚇，即係或者係即係違反咗嗰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啊呢誒，即係呢個做法嘅。 一般登記呢啲資料或者訪客嘅身份嘅資料，係佢自己填定係個前線管理人員會攞去個證件嚟睇嘅。 通常都會攞佢嚟望一望嘅，望一望之後咧，就然後咧就即係抄低啦。咁即係因為譬如佢哋要抄低嗰啲資料咧，就好多時咧就係之前可能就已經有一個訪客嘅資料咧，亦都抄低咗落去。因為如果你就咁樣俾佢自己填嘅話，你就唔知佢一係咪填一啲正確嘅資料啦。二咧，你有機會咧係即係俾佢睇到即係之前嗰啲訪客咧嗰啲個人資料，所以一般嚟講咧，佢哋都會遮住，就係由即係你嗰個訪客咧係睇唔到之前嗰啲。進入大廈嗰啲人士嗰啲、okay. 個人資料 嘅，即係我就想問啦，即係你話外賣員佢哋就有職員證啦，譬如一般訪客嘅話，其實咪無可避免都要拎張身份證出嚟。 就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多時就打電話上去，咁譬如話樓上嗰個業主話 OK， 甚至乎有啲業主咧，佢會落嚟接佢上去都未定㗎。 Okay. 咁就即係喺如果訪客咧就即係業主證明到嘅話咧，咁即係當然啦嚇。咁即係你要登記嗰啲資料都係最主要都係一個保安嘅理由啫。咁如果即係樓上嗰個業主都證明咗佢係一個即係真正嘅訪客，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未必會抄嘅啦。 OK， 好啊， 有啲咩可以揾翻嗰個業主嘛？ 明白，唔該曬陳志求，多謝你。陳志求就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前會長，頭先提到呢一個嘅個案啊，涉及到一啲外賣員去到一啲嘅大厦嗰度要做一啲登记，系咪一定要用到身份证等等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 保留原有支付工具就无需再登记。政府呢一次亦都新增资格准则，包括已经永久离开或者系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一概都被视为不合资格领取新一期消费券。呢个系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岛本山联邦花园伦敦阁寻日发生罕见的夺命工业意外，两名50多岁的工人检查并且测试悬吊大厦外墙的吊船突然下坠，两个人随着吊船从超过20层高堕地，当场身亡。涉事的吊船钢缆断开，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向承建商或者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正全速调查。工業傷亡權益會質疑工人只需要離地1米檢查吊船，促請僱主交代和勞工處徹查。案發大廈的管理公司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回覆的時候說，當時吊船公司正為政府強制驗樓計劃所需的屋苑外牆檢查工程做準備工作，事故原因仍有待有關政府部門調查。明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香港新增73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最多23宗新变异病毒本地个案。虽然情报的个案数目比起之前一日814宗回落近10%，但是港大计算的即时病毒繁殖率突破2，即是说平均每名确诊者可以传染2人。卫生防护中心预计未来的确诊个案回升至4位数，然后继续在低位徘徊。疫情之后会否出现反弹，仍然需要观察。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剖析房屋土地供应时间表，认为未来5年供应短缺情况难以大幅改善，但是第6年起有望进入丰收期，如果要加快供应进度，需要加大拆墙松绑以及加快建屋的速度。 至於有冇其他途徑能夠提供更多公營房屋，林鄭月娥話：土地共享原本係一個來源，現時五宗申請涉及29公頃，大約可以提供17,700個公營房屋，但目前仍然未有一個成功批出，亦難以掌握項目土地係咪已經就水發展。如果缺乏基建道路，恐怕唔係未來5年內有產量嘅項目。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府近年一直適度開拓大嶼山，不過島內交通配套不足，一直只是依靠東涌道貫通南北。可持續大嶼辦事處最新完成研究，提出在島內興建兩隧一橋，打通大嶼山的交通經脈，當中包括兩條新的行車隧道，將會分別梅窩連接至小濠灣或者愉景灣，以及將石壁連接至大澳道。當局又提出建造高架的行車橋梁，為南大嶼提供替代的行車路線。研究亦都建議改善水上公共交通運輸，以輔助陸路交通。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計劃攪珠結果出爐，今期居屋有7個新屋苑提供一共8926伙，數量是復售居屋以來新高，但同樣爭崩頭。房委會一共接獲超過250,000份申請，白表和綠表申請分別超額37倍和13倍，其中白表單身申請者即使中第一個號碼，亦都只有大約44%揀樓機會。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第二期電子消費券除了增加多2個的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之外，還對合資格人士的定義作出調整。新來港人士有資格領取半額的消費券，但是已經移民或者是有意移民的人士就不符合資格。社論說，當局單憑市民的意圖來決定是否可以享有消費券的權利，做法較具爭議性，需要加強解說，消除不必要疑慮。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的社評就說，如果純粹以推動經濟的角度考慮，容許新來港和有條件成為永久居民的人士獲發半額消費券無可厚非，不過剔除離港人士就不符合推動經濟的原則，只能夠理解為政治正確。社評指，是否已經或者有意永久離港缺乏清晰定義，操作起來恐怕困難重重。信報的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近日疫情反彈，病毒的即時有效繁殖率升破2。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已經表明卸任前不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是對於最新疫情應對的策略，現屆政府就顯得模糊。社評說，市民一直希望當局加強控疫的政策解說，特別是在新舊政府交接期亦都能夠有所作為。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政府推動疫苗接種手段越趨嚴苛，甚至找病人開刀。政論指，專科門診往往要排期1年半載，如果因為沒有打針而被阻止看病，難道又要從頭排過？是否要等到疫情過後才可以看專科？醫管局說會彈性和酌情處理，就更加混亂。究竟有沒有準則？是誰決定誰病人可以豁免？《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反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全线封闭，龙尾排到狮隧口。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快线咧就已经解封。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车龙短翻啲，排到去豪东方酒店。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因为有反车的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排到狮隧口。揸车的朋友请你尽量不要行龙翔道去观塘啦。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快线就已经解封，一带车多少少。揸车朋友就可以行翻呢一段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啊，即系话去观塘就不要行啦，去荃湾方向可以行翻噶。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咁喺另外啦，洪隧啊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隧啊管道中间，就系洪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洪隧啊管道中间。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

热线224532021。有关于今次嘅第二期消费券啦，最大嘅唔同就系一啲申请嘅资格，新增咗一啲合资格嘅人士嘅，通过唔同嘅计划嚟香港并且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嘅人士，好似一啲专才等等可以攞到5000元即半额嘅消费券。另外一啲如果系永久离开或者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嘅人士咧，就系、是、不合乎攞到嚟紧呢5000元消费券嘅资格噶啦。有袁女士打上嚟，早晨。 诶，早晨， 早晨， 主持人。今朝咧，我听到有关于呢一个消费券嗰、那个派发咧，咁有少少意见，我想发表嘅，就是、关于嗰个分类嘅问题。今次新派发咧，有一个准则咧，就系话专才同埋学生，即系当然咧，唔系持香港身份证嘅人士咧，都可以纳入呢个消费券嘅范围嘅。嗱，咁呢一点咧。我的問題就是問政府的，為什麼菲傭和外勞是沒有份呢？我覺得應該是一視同仁的。為什麼呢？是不是有這個歧視的成分在這裡呢？我是 PhD， 我是高收入，我是企業的人才，我就可以用這5000元消費券。但是很多巴基斯坦或者是那些外勞在這裡掃街的菲傭，幫了多少住戶出來做事呢？他们对社会都有贡献的。若果是以一个职业的收入或者学识来分辨，我想问香港政府是不是有这个歧视的成分。虽然没有触犯法例，但是那个歧视的精神是不是有在这里呢？ OK， 原来我的问题啫。 OK， 好啊，唔该晒袁女士。袁女士的睇法就有关于今次都新增咗一啲合资格嘅人士，头先提到话唔同嘅计划，一啲专才计划等等啦，嚟到香港，并且系要持有居民身份证嘅人士噶，咁佢哋呢一啲嘅专才啊、企业家啊嚟香港升学嘅人士等等，就可以攞到5000元消费券噶。今次呢个改动你点睇咧？1872311。另外咧，电话旁边又请嚟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嘅，早晨。 早晨， 早晨，黄鹤龄。除了刚才讲到那个的一个资格上面的不同，另一个的资格上面的改动就是一些永久离开或者有意图永久离开的离开香港的人士，就是没有资格拿今次这笔消费券的。为什么会多了这个条件呢？ 哦，其實呢一個咧都不是新事物啊，因為大家都記得咧，喺我哋由推出現金發放計劃同埋上年嘅消費券計劃咧，都有多聲音咧就話啊，移咗民嘅市民咧，其實係咪應該仲可以收到呢啲消費券嘅？咁我哋上年咧因為移民真係冇一個定義啦，咁所以我哋上年就定咗一個在港居住嘅要求。咁我哋今次咧係進一步改良咗呢個要求嘅，咁就講咗嗰個目的個意圖就是話，如果你已經永久性離開香港或者有呢個意圖咧，就唔合資格。咁我哋其實喺個資格準則亦都講明啦。咁就住呢個計劃嚟講咧，我哋點樣判斷一個登記人咧，佢係咪符合呢個要求咧？我哋就會考慮唔同嘅因素。咁就包括咗主要有三樣啦。第一就係你如果係永久性居民，你嗰個身份證咧係咪一個本地簽發嘅身份證？咁如果你係一個海外簽發身份證嘅話咧，就唔符合要求噶啦。咁第二項咧就係、是我哋就會睇一睇你喺即係琴日啦，我哋係合資格日啦，6月13日或者之前，你有冇用永久性離開香港做一個理由，係向呢、這個信託人啦，去提交咗一個有效嘅申請，就喺提早喺65歲之前咧，就提早去攞你個強積金啦，或者係職業退休計劃嘅利益啦咁樣。咁如果係有嘅話咧，咁呢個又係唔符合資格。咁第三咧就是、其實同上年類似嘅，就係、是個概念就係你有一段長嘅時間。你一直都唔喺香港，咁我哋就拍齊翻上年嗰、那個日期啦，就由2019年6月18日開始，一路至到今年嘅6月12日，咁差唔多三年時間。如果呢三年時間你唔係因為有啲我哋指明嘅原因啦，你係一路都唔喺香港，即、就、係、是、一日都唔喺香港嘅，咁我哋又係就覺得你唔符合呢個要求噶啦，咁樣。 阻咗你有个交通消息啊，因为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快线解封，但慢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天马苑啊。继续同阿黄鹤龄倾啦，但我就想知道嗱，理论上就算嗰啲人系离开咗香港啦，或者所谓嘅移民啦，咁佢哋应该都用唔到呢笔钱嘅。如果佢哋用到呢笔钱，就会只会用到喺啲本地嘅商户嗰度噶嘛。咁理论上对于经济嚟讲，都系本地商户得益噶，点解唔俾埋佢哋用咧？ 我想都是两个概念来的。没错，因为理论上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规限，虽然其实登记人呢他是不一定要登记自己的账户，他可以登记人家的账户，但我们都规限了他只可以用到本地商户。在这个角度底下呢，他都是可以达到了就是帮助本地商户啊，同埋提高本地消费嗰个目的嘅。咁但係另一个角度就係、是我諗都有社会係有声音嘅，就係、是、既然有啲人士都移咗民，咁呢一啲类似嘅计划佢唔係话需要你譬如你係经济有需要，所以我特别帮你，唔係呢类计划嚟㗎嘛。即係无论係发放现金或者係消费券呢，我哋都有少少係我唔理你嘅收入啊，或者你嘅资产即係好普及化嘅。咁就觉得呢类咁样佢应唔应该有少可以当福利咁样啦，有少少就系、是、移咗民嘅人士仲应唔应该攞呢啲公帑咧？咁系我就喺呢个角度听到呢个声音咧，就去尝试处理呢个问题嘅。 嗯，今次话即系有一啲嘅原因咧，就算系譬如2019年6月18号至到2022年6月12号，正常嚟讲啊，你哋就会系一个考虑因素，佢系咪叫做永久离开香港啊，而唔俾呢个消费券啦、啊？但系有啲豁免嘅，我见譬如一啲广东计划啊，参加咗工作假期计划啊等等咁，我想问另一个情况啦，如果呢一啲人系去旅行呢段时间，所以唔喺香港，即系一个长嘅旅行啦。当然系，或者佢照顾一啲海外嘅屋企人，如果佢哋有病咁，唔算系移民噶。咁但系今次又受惠唔到喺消费券嗰度，个谂法又点咧？包唔包呢啲人嘅咧？ 一般嚟讲啦，因为我哋讲緊喺个指明时间里面呢，你就要系有啲我可以接受嘅原因啦。咁其实里面头先讲话如果家人呢系喺海外就医而需要陪伴呢，呢、這个都可以接受嘅理由嚟嘅。咁我睇里面都有讲呢，就係、是、虽然我哋罗列咗，因为我哋想尽量清晰啦，咁我哋尽量罗列，我哋罗列咗之后，譬如广东计划、福建计划啊，或者你系喺出面读緊书啊，工作假期啊，或者你自己因为健康理由住院啊，或者出外做嘢，我哋都仲有一项咧，就系话政府可以厘定为合理嘅特殊原因嘅。咁譬如我咁都系讲合理啦。头先讲话，如果你都系啲至亲，系喺外地就医嘅，你需要陪伴嘅，咁我哋真系要每个个案去睇系咪合理咯。 嗯，仲有啲咩理由可能系合理？譬如头先我提到话，可能一个长嘅旅行咁得唔得咧？ 我就咁聽啦，因為都真係要睇每一個個案。我就咁聽，旅行其實係有少少要佢提供咗一啲證據啦，證明係話喂你咁長時間，因為其實都相對寬鬆嘅。大家諗下，喺三年差唔多接近三年，一日都唔喺香港喎。是咪啊？咁我諗係幾特殊你講嘅情況，而佢其實原來係佢仲係長居於香港嘅，不過咁啱嗰三年咧，佢有啲好特殊原因，咁真係要每個個案去睇咯。 OK， 不過頭先話屋企人如果要照顧佢哋，因為健康問題嗰啲都可以係考慮嘅因素之一嚟嘅。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因素啦。咁當然到時真係每個個案去睇，譬如你屋企人都可以好大範圍，即係我講緊嗰啲，譬如你至親各樣嘢，我覺得都係用一個合理性去睇啦。 另外除咗話即係永久嚟講，你哋做一個叫有意圖永久嚟講，都係唔合資格攞呢個消費券嘅。呢、這個又點定一個人有冇意圖離開呢？ 我覺得這個呢個我會不如咁啦，我就套用頭先我講咧，我哋睇佢係咪永久離開或者有意圖咧？我哋咪頭先我都有講咗話，我哋有睇最主要有幾項因素啦。我套落去可能大家容易明白嘅，譬如我哋其中一項因素咧就係話你有冇係用永久性離開香港為一個理由去申請咧，就提早65歲之前就攞咗嗰個強積金啦咁樣。咁如果一係只要你一係喺個名單上。你提供嗰一個有效申請，我哋當你唔合理噶啦，當你唔合資格噶啦咁樣。咁如果嗰、那個市民嚟到話，唔係喎，我其實咧之前係有申請過，但係其實我冇移到民，我一路都留喺香港。又或者我其實離開咗，不過我諗住翻嚟噶。咁我諗喺呢個情形之下，我哋就要睇嗰個登記人咧有冇提供到一啲資料咧，令我哋覺得咧其實佢會唔會係短期內都唔翻香港？因为永久呢样嘢系好难定义噶嘛，咁所以我哋调转就系喺呢次情形底下，你有冇啲原因令到政府都系确信你短期内你都唔翻嚟，咁我都当你唔符合呢个要求噶啦。但系如果唔系，你调转，你有啲资料证据证明啊，其实唔系噶，我翻咗嚟香港噶啦，咁我其实唔系离开咗香港，咁你咪符合呢个要求咯。 我想问即系所谓短期内即系唔会再翻嚟香港，有冇一个嘅谂法？所谓嘅短期内嘅划线系几长？ 嗱，我哋就唔會一個硬性指標或一條線啊。我諗都真係又係睇每一個個案咧，佢提供啲咩資料。可以參考嘅咧，我知道譬如喺強積金條例底下，大家都用呢個永久性地離開香港做一個理由去申請提早攞個強積金咧，信託人咧都會睇唔同嘅資料嘅。當然嗰、那個就佢直頭要有一個法定嘅聲明啦。咁另外其實信託人會睇佢提供唔同嘅資料，譬如係話。啊！你有冇喺外地已經攞咗個入境權啊？有冇喺外地租咗屋啊？等等等等，我諗都真係要睇翻個個案。咁套翻落嚟，你喺我哋呢個情形，咁就要睇翻啊！你有冇啲資料證明咧，令到又係合理性啦？係確信其實你唔都仲係喺香港居住嘅，其實都喺香港生活嘅。我諗會咁樣去睇咯。 OK， 我見你哋都會話睇積金局嗰啲記錄啊，睇佢哋有冇申請話，因為即係永久離開香港嘅原因，咁所以攞咗啲強積金作為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咧，係咪睇曬所有的申請人定係抽查？因為你八月七號就可能發放第二期嘅啦嘛，夠唔夠時間做咧？又 夠嘅呢個咧，我哋就會係睇六月十三號，即係琴日啦，當係合資格日。六月十三號或以前咧，你有冇向個信託人提交過啲有效嘅申請？因為信託人咧其實係就住啲有效申請咧，有向積金局咧提交名單嘅。咁所以積金局係有一個名單嘅。咁我哋同佢係會溝通聯絡，就唔需要抽查嘅。 即不会出现了发放完消费券之后才发觉他、可能会移民或者有意图移民而取消他的消费券，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就唔会因为我哋尽量都除非都应该咁讲，我咁一般嚟讲系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嘅。除非你话哇一个好特殊嘅个案，系咪会有特殊处理咧？這个我就唔敢完全讲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咧，我哋都系会尽量系睇咗资格准则。如果有啲抽查嘅，譬如我哋话一个指定时间，你会唔会一直唔喺香港？喺呢一个准则度咧，我哋就有揾承办商咧会抽查，上年都有嘅。咁喺抽查嗰度咧，如果你话需要多啲时间，会唔会嗰个市民咧喺八月七号之前咧，我哋都未确认到佢系咪合资格，会八月七号未能够发到券咧，系有机会嘅。咁但系我哋尽量都会系想确定咗个资格之后咧，先至发券，就唔会话之后要嗰个市民咧就拎翻个券出嚟嘅。除非我哋见到佢有啲违法嘅行为啦，或者例如有啲违法嘅申诉啊，各样嘢咁就另外处理啦。 头先讲到另一个改动嘅话，新安排咧就系一啲即系半额可以攞到5000蚊消费券嘅，就系一啲可能佢哋系专才啊等等。点解今次会有呢个安排？同埋会唔会都睇下佢哋就算系专才都好啦，系咪都有睇佢哋嚟咗一个某一个年期，会唔会一年先有一啲咁嘅关卡喺度，定系都冇限制嘅咧？ 就住嗰個資格就冇限制㗎啦。嗱，點解會有呢、這、一個諗法呢？有係其實都聽到社會上聲音嘅，因為都有聽到就話因為我哋之前永久性居民就好清晰啦。另外就新來港人士，咁都有人提就係話，喂，新來港人士就係講單程證嚟香港，或者係由永久性居民做嗰、那個保證人，用受養人身份嚟香港啦。咁除咗呢兩類咧，咁其實香港都仲有一啲其他嘅永久性居民喺香港生活啊、做嘢啊、讀書啊咁樣嘅。咁佢哋其實喺香港住。滿七年咧都有資格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咁所以都有聲音話，可唔可以涵蓋多啲呢啲永久性居民？咁其實對於即係挽留人才啊，或者增加佢哋嘅歸屬感咧，其實都有幫助。咁所以我哋都想有個清晰度，我哋就用一條線根據翻個法例啦，就喺入境條例裏邊咧，如果你入嚟香港呢個身份咧，其實你都係有條件將來係會成為永久性居民咧，我哋都納入咗個範圍。咁但係因為始終佢同新來港人士同埋永久性居民都有啲分別啦，所以我哋就會定一个半额就5000蚊，咁大概人数有30多万到啦。 OK， 好啊，唔该晒黄鹤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嗱，黄鹤龄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嚟嘅，有关于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发放，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头先讲到咧就一啲资格嘅調整咗啦，譬如一啲永久離開或者有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人士咧，都係唔可以符合今次攞第二階段嘅消費券嘅資格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嘅調整等等咧？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 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有重型吊臂车失事翻侧，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一度全线封闭，目前快线已经解封，慢线仍然封闭。现时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到龙翔道公园。事发在朝早五点几，吊臂车沿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彩虹村对开上桥位置时失事翻侧，司机轻微擦伤，自行爬出车厢。屯門龍門居第四座和第十一座的圍封強檢行動完成，有大約1368人接受檢測，當中發現5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476戶，當中66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紐約股市顯著下跌，投資者憂慮聯儲局積極加息壓抑通脹可能觸發經濟衰退。道瓊斯指數收市報30516點，跌876點，跌幅 2.79%。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49點，跌151點，跌幅 3.88%。指數較今年初紀錄高位下跌22%，技術上確認進入熊市。納斯達克指數報10809點，跌530點，跌幅4.68%。美國通脹率創超過40年新高，投資者預期聯儲局今個星期政策會議將加息75點子的機會增加。美國十年期國債孳息率升穿 3.4 厘，創2011年以來最高，打擊科技股和高增長型股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在盧森堡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晤。楊潔篪強調，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中方立場毫不含糊，堅定不移，任何阻撓和破壞中國國家統一的行為必將徹底失敗。台灣問題事關中美關係政治基礎，處理不好將產生顛覆性影響，美方必須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楊潔篪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執意加大對華全方位壓制打壓，不但解決不了自身面臨的問題，亦令中美關係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中方堅決反對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美方應該端正對華戰略認知，與中方雙向而行和良性互動，為亞太地區繁榮穩定和發展共同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出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96点，跌273点，成交金额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6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7.6跌6毫，阿里巴巴98.45跌5.35，腾讯控股372元跌5元，力劲科技16.02跌3元，京东集团234.4跌4.8，比亚迪股份301.8跌6.4，友邦保险77.55跌1.55，新东方在线9.96升1.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5， 日元 134.21， 瑞士法郎 0.997， 加元 1.289，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215， 欧元对美元 1.041，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7。 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4点，跌531点。港金报1707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07美元，卖出182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咗大约两三分钟啊，快慢线都已经解封噶啦。咁但系一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咧，近住彩虹村呢一段都系慢车。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快慢线咧已经解封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即系话咧，龙翔道天桥来回方向，所有行车线咧都已经系开翻晒噶啦。揸车朋友咧可以慢慢咁行翻龙翔道天桥啦。咁喺洪隧啊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千禧新世纪香港酒店，就系洪隧啊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千禧新世纪香港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交通系正常噶。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百德新街嘅系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东京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兴华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呢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喇沙利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丽业街。咁最后讲多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噶啦。咁啊，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即系市民其实都有好大压力嘅，我哋完全明白嘅。 好需要帮助嘅时候，佢系得唔到帮助嘅。 我已经惊到咧，唔知点。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 喂， 系，请讲啦。 我是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 我哋都好好啊，唔怕挨啦。 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世数25年。主持曾卓妍、高福慧。 有人说香港人很喜欢上班，究竟香港有多少打工仔呢？看回数据，1997年第三季的受雇人口约312万，当时的失业率是 2.9%，而选定行业的平均工资每月是11113元。 过去二十年失业率最高嗰年是2003年，高达7.9%，当时平均工资每月是10,692元。 同年的时候呢，月入过万呢曾经是80年代香港人成功的代名词。当然去到今时今日，月入10,000呢可能已经是基本的需要了。在90年代中学暑假翻暑期工，当时的麦记呢大约是15元一个钟左右。我记得呢亦都在包装工厂翻过工，大约呢就是25元一个钟。一个月落嚟呢有4,000元呢就已经是身怀巨款的了。但是当时的产品呢其实是非常之贵的。例如电脑呢就要超过10,000元一部。手提电话呢閒閒地都要几千元。这些东西到现在虽然价钱都还是差不多，但是一计算了通胀呢其实已经平价了很多。现在看已经算是价廉物美的了。 至于香港的工资中位数，总体来讲是稳定向上。1997年每月平均工资是11,113元。2022年第一季就业人士每月入息中位数是18,000元。撇除外籍家庭用工之后，相应数字是20,000元。 人工慢慢增加呢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大家生活都会更加开心，是不是？但其实人工呢不是你所拥有的。你能够买到的东西呢才是你真正拥有的。当收入和物价一起看，我们的物质生活呢其实确实是慢慢地丰足起上来。其实全球都是一样。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14日，第二阶段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 新增737宗确诊，再多21宗怀疑感染变异病毒个案。 江德道吊船堕下意外，2名工人死亡，当局调查原因。 欧洲疾控中心称 BA.4 和 BA.5 在欧洲快速传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第二阶段消费券，咁如果用开嗰个平台嘅人士继续系决定用嘅话咧，就唔需要再做任何嘅手续咧，都可以嚟紧8月7日啦，就会系拎到呢笔钱嘅分期拎嘅咁。但如果有意所谓转会嘅人士咧，就要喺6月23日至到7月23日啦，登入网上登记平台嗰度咧，系做一啲嘅手续咧去转平台。咁另外，如果觉得有啲困难，未必用网上嘅方式去做呢啲转会手续嘅话咧，就會有8間嘅臨時中心咧，都可以係有一啲嘅職員咧，係教大家係點樣做呢啲步驟嘅咁。而所謂嘅轉會即係轉平台咧，係只可以一次嘅啫，就轉完一次之後咧，唔可以話即係再揀另一個平台去轉嘅咁。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係。 我回應翻頭先嗰個女士問題，話外佣係咪都有消費券攞啊？ 外佣是冇啊，今次是不合资格。 好冇啊！我回应翻咧，其实佢真系好大问题，因为点解咁讲咧？外佣本身佢嚟香港打工，佢都冇纳过税，咁何来点解攞消费券咧？问题一，即系我觉得好不满呢样嘢，佢都冇纳过税，同埋咧第二点就系咧，我觉得今次消费券咧财政系局都几好噶啦。咁其实我觉得就咁睇嘅，应该系18岁以上，或者系喺香港住满几年。先可攞最公平嘅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嗰、那個攞唔到又投訴，嗰、那個攞唔香港，如果即係講真啦，係咪都投訴咁解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咁今次領取資格嚟講咧，都係話喺今年6月13日或者之前年滿18歲嘅香港永久居民啦，啲新來港人士啦，以及係有條件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嘅人士嘅咁。仲有黃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你好。我就觉得呢就唔公平㗎，因为点解呢？你专才呢其实係好，佢哋从来都冇立过税，同埋而家专才嗰个 definition 呢係唔清晰㗎。咁而家90%都係来自内地㗎，除咗10%係啲鬼佬啊、外国啊，咁有特别原因。咁如果以我自己为例呢，你喺大学有好多咩 biotech 啊、biohealth 啊，其实好奇怪嘅一种 IT 嘅 technology 就请嗰个人返嚟呢就叫专才。咁佢哋从来都冇立过税，咁 我覺得佢哋係你依個界定咧係好有問題啊、 嗯。不過有啲專才都有交税嘅，事實上。 是，但是你专才嗱好啊，你专才，但而且你依个咧，你如果俾得专才，你就要俾一啲住满七年嘅外佣。点解咧？佢、对我哋个香港社会贡献嘅 social contribution 咧系好大好大，而且疫情期间有啲成六年都翻唔到乡下，因为你知好多原因。咁、变咗佢哋啲而家又通胀啊，有啲人家庭自己亦都 afford 唔到俾咁多钱，而佢仍然肯留喺嗰个雇主嗰度。咁其实你俾半费，即系俾一半消费券。我覺得都是一些鼓勵，反為你來港未夠七年那些、你又反為那些入比，那些全部是香港不是有貢獻，是來負擔我們的 give us burden。 OK， 好，謝謝黃小姐。還有鄭先生，早晨。 OK， 其實今次派錢呢根本就本末倒置，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派錢？最初的源頭是打算紓解民困嘛，這錢在哪裡來？這錢是我們的公帑來的、如果我們現在今次開了個頭派給這樣所謂的專才，咁我知我每第一唔知唔知佢哋會喺我唔會喺香港定居，會唔會有會對香港有咩貢獻？我哋就派咗錢俾佢哋。咁我哋將來下次派錢，唔好話派錢，係根本係我哋本來我哋嗰啲税收派翻俾我呢啲我哋有需要嘅市民嘅啫。咁係咪下次派又要派翻俾佢，又要繼續派俾佢哋啊？好啦，咁而家話唔派俾嗰啲移居咗外國嘅地方啲人，咁香港政府就話口口聲聲就話啊，鼓勵佢哋翻嚟回流喎。阿梁振英都話㗎，香港應該會令到佢會回流，咁咪派錢佢哋翻嚟香港消費，咁我睇下香港而家變成點咯，幾咁咩由亂入治啊，咁你咪睇下咯，咁點解唔敢用呢個方法啊？咁呢班人正正式式咪交咗税㗎嘛，佢而家嚟咗香港，你咪鼓勵翻嚟香港，而家你嗰所謂專才，一個名義又啊，佢哋可能會嚟鼓勵佢哋喺香港居住啊，香港誒生活。咁呢個係你都未知之數啊！咁但嗰班人移居咗，嗰班人你鼓勵佢翻嚟，佢根本係實際上佢第一佢係有交過税。 嗯，好啊，唔該曬鄭生，仲有孔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請講。 係，我想反映咧，因為我屋企小朋友咧就未足。在6月13日登記前呢就未足18歲、但是呢他嚟緊都會18歲嘛，10月、但是呢消費券其實都沒有用完的，即一路都是有效的嘛，直到下年，但是到他18歲的時候呢其實用不到，我想反映這樣好像很不公平， 即是怎樣，即是他沒有資格拿、他怎樣又使到， 他現在是登記足18歲的時候呢應該是昨天至到那個 或之前啦，是啦 是啦之前嘛、咁變咗咪打後嘅日子，佢都會18歲噶嘛嚟緊，你明啊？ 咁佢咪冇得拎咯，所以就話就 佢就冇得拎咯。但係個消費券其實一路延長到下年都可以用到。 哦，即係你意思即係其實呢個期咁長都應該囊括埋其他打後嗰啲。OK， 好啊，唔該曬孔女士。仲有鄧生，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你好，請講。 我本人覺得咧，香港政府做嘢咧，即係唔係覺得唔係太過公平啊。 边方面？ 学澳门咁啊，啲十八岁以下嗰啲香港居民嚟噶嘛，点解一毫子都冇得攞咧？譬如十七岁零十一个月，点解一毫子都冇得攞咧？ 咁应该条线脉喺边度啊？你觉得？ 啊？ 即系条线脉喺边啊？即系一出世就有，系咪咁啊？ 一出世有半份。十八岁以下有半份，咁啊合理啲。同埋咧，嗰啲外佣咧。超過七年咧，都應該有三分一啊，咁啊比較合理啲啊嘛。你嗰啲專才讀緊書嗰啲未交過税嗰啲，都話有咁樣。 如果部分有交税咧，係咪有交税都係可以考慮咧？如果有 交税係應該有。咁樣你嗰啲專才未嚟香港，即係嚟到香港讀書都話有，未交過税都話有，咁樣係咪？對嗰啲香港有貢獻、有付出嘅人係唔公平呢？ OK， 好啊，唔該曬鄧生，同我哋傾到呢度。聽眾都係關於消費券喎，講緊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除咗立例控煙，想達至煙草終局，仲有乜嘢方法呢？一齊聽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點講。 咁根據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調查咧，就發覺咧有超過80%嘅市民咧都係希望盡快有一個全面禁煙嘅時間表係定立嘅。咁我哋好希望咧喺未來嘅施政裏面咧，政府都會係實施加強控煙政策嘅。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香港電台約定你一齊邁向煙草終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公屋啊，平均轮候时间啦。今年三月底嚟讲咧，就系一般申请嘅平均轮候咧，去到 6.1 年。咁啊，见到下任特首李家超咧，都喺政纲度提到一个叫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啦，就系俾一啲轮候公屋嘅人士啊，就系提早入住一啲配套设施，可能系未完全系做好晒嘅一啲屋邨啦。咁另外见到公屋联会咧，近日都有提出一啲建议，包括就系话系咪可以有一个叫公屋流花嘅形式，俾一啲轮候咗三年或者以上嘅申请人咧。提早編公屋喎，咁亦都係提早簽約喎，咁啊令到佢哋可能安心一啲咁樣，有個咁嘅建議嘅，咁係咪真係加快到成個輪候嘅時間咧？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公屋聯會常委胡卓軒，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係。 早晨，胡卓軒。頭先我提到其中一點，你哋嘅建議啦，但係你哋有幾個建議嘅，好似都，不如都講下你哋對於成個可以加快公屋輪候時間嘅一啲建議，講下。 是首先我哋都建议呢，就係即係优化同埋善用空置公屋单位嘅，因为我哋都留意到呢，有啲团体都表示对呢、這个空置嘅单位有啲关注啦。咁、所以我哋建议呢，就将一啲嘅不受欢迎嘅公屋，即係可能相对嚟讲一啲空宅啊，或者係环境欠佳嘅公屋呢，因为呢啲单位呢其实都空置咗一段时间嘅。咁、我哋希望呢，就可以即係房屋署就有啲優惠啦，即係例如免租期可以長啲啦，或者咧再之後咧就可以有一啲嘅早啲俾佢哋攞嚟轉去買綠字居等等咧，就希望加速呢啲單位能夠可以成功去編配出去嘅。咁、另外咧，我哋比較多嘅一個建議咧，就係之前我哋都比較多傳媒去關心，就係呢個預配公屋編導計劃嘅。咁其實個計劃呢，因為而家有一啲部分嘅新屋村，例如屯門嘅和田村同埋青田村等等呢，都會喺真係落成之前呢，已經早兩三個月呢問一啲嘅公屋輪候人士呢，問佢啊你願唔願意去入住啊，如果係 OK 嘅話呢，就會先同佢簽意向書，到佢哋正式入伙到時落成之後呢，就正式入伙就同佢哋簽租約㗎啦。咁我哋希望將呢個計劃再擴大，可以令到即係早啲一啲公屋嘅輪候嘅人士咧，可以預先知道佢喺大約喺邊個區度住咧。首先就安排咗自己嘅生活，例如去穩定校網啊，或者就係工作嗰度可以即係有啲靈活啲嘅安排，令佢哋唔會去編配嘅時候先知道啊，突然間可能我住開大埔嘅，突然間就派咗去屯門啦。如果有早幾年俾佢適應咧，咁其實我哋希望是可以做到那個編排呢，編配呢就不會一個錯配的情況。咁其實將整個行政的時間呢就去縮短它。咁其實呢個都有望是加快那個公屋的那個流轉的同埋那個時間。 我见刚才提到第一点，一些长期空置的单位，你们说可以用一个租金减免的优惠措施，即吸引人是租这一类的单位。现在不是已经 提供这些租金减免了吗？ 而家大約就係六個月左右嘛，咁所以我哋希望其實嗰個期可以再延長， 去到幾多咧？點定咧？或者 我哋建議係去到一年嘅，係啦，係啦，咁希望就可以即係透過再有一啲再優惠啲嘅方案，吸引佢哋去租呢啲單位，係啦，因為好明顯而家嘅誘因就唔夠嘅，係啦。 不過關鍵就係究竟有幾多呢啲長期空置單位啊嘛，即係如果本身個量少嘅，就算你吸引到好多人係租呢啲單位，其實都未必好幫助到成個輪候時間加快啊嘛，多唔多咧？ 其實就以我哋理解咧，就唔算好多嘅，因為其實雖然睇落去好似有2000多單位係空置咗，好似好多咁，但係其實都有啲實際嘅情況，房屋署係需要留起啲單位嘅，做一啲應急嘅或者係體恤嘅編配，因為好多時有啲情況就可能有啲公屋住户突然間屋企火燭，咁佢哋要揾個臨時單位搬咧，就攞呢啲應急嘅單位係住住先嘅，或者係有啲係家暴。咁所以有唔同嘅因素咧，令到房屋署要留起一啲嘅單位嘅，系啦。 仲有冇其他因素咧，可以令到呢啲長期空置嘅單位可以快啲租咗出去咧？ 我諗其實都係主要都係增加嗰個誘因啦。咁同埋就係我哋亦都有建議，就係可以俾佢哋去 減短一啲時間咧去買呢個綠置居嘅，係、啦。 頭先你另外提到一個即係叫做公屋樓花啦，叫做俗稱。呢、這個你哋嘅諗法係點樣諗出嚟嘅？係咪同後任特首李家超嘅政綱都相關係嘅咧？ 其實點解我哋有呢個諗法呢？其實因為我哋都留意到，即係我哋好多時喺前線工作嘅時候咧，好多嘅公屋輪候嘅人士咧，佢哋往往都會放棄佢第一次嘅編配嘅。因為而家其實嗰個公屋嘅嗰個編配嗰個選擇嘅範圍個跨度好大嘅。例如，如果去選新界區去做編配嘅話，佢能夠派到嘅村咧，會有北區、大埔、元朗、屯門。咁其實如果佢本身住開大埔嘅，突然間叫佢搬去屯門咧，其實往往好多嘅公屋輪候者咧，佢都會選擇放棄佢第一次嘅編配嘅，佢就會等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因為其實佢一下子要佢改變嗰個生活圈咧，其實係有困難嘅，特別因為可能啲小朋友要就學嘅時候咧，讀書嘅時候咧，突然間轉校咧，對佢哋嚟講係唔適應嘅，係啦。咁同埋另外就係而家個輪候時間都成六年啦，咁喺呢六年入面咧，好多嘅輪候者嗰個生活咧都有變化，好多都話俾我哋聽，加人工都唔敢加，即係其實可能佢都係加少少嘅啫，但係就好驚佢突然間添到樓，咁佢就準備唔切啦，咁啊可能要放棄即係嗰個編配啦，咁所以我哋希望正如我哋主席所講，其實呢個個定心丸，如果能夠喺一啲新發展區早啲話俾聽啊！你可能未來兩三年之後，你就喺呢度住噶啦。咁到時佢 OK 嘅，咁簽咗約，令佢成為公屋居民。咁嗰啲入息咧，就當一個公屋居民嘅情況去計算咧。咁其實某程度係俾咗個定心丸佢哋。 但係咪可以所有公屋都行呢個嘅公屋樓花，或者有冇一啲咩問題會出現呢？譬如我見到譬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碧如提到話，如果個工程嗰、那個項目工程呢，萬一有啲咩延誤或者有啲緊急嘅情況呢，可能會打亂咗呢個準租戶，因為佢預咗可能兩三年之後係住嗰個單位嘅，成個生活計劃係打亂咗嘅，嗰、那個彈性嘅問題，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 其實我覺得去到實際上可以有微調嘅，即係雖然就話兩三年，但係可能有啲緊急情況，咁可能其實唔會遲好多噶嘛，佢最多係遲一年半年左右嘅啫嘛，係咪？即係佢，但係起碼佢會嗰個公屋輪候者佢會安心啲，佢知道啊，我都真係有間公屋編配咗噶啦，我未上到樓啫，其實係啦。 但呢個實際上唔會加快成個輪候時間嘅，條隊冇加快到係嘛？ 其實我哋就唔係話要即係令到嗰個輪候時間縮短。反而是我哋從一個公屋嘅輪候者嗰個心態去諗啊，因為佢哋而家咧都比較無了期咁等待啊，即係我哋嘅形容就係、是、佢可能會好急啊，知道自己去做審查，跟住半年之後又唔知道自己編去邊個地區，所以我哋呢個係定心丸，即係唔係話要縮短嗰個輪候時間，反而係從嗰個輪候者嘅角度去考慮咯。 我見你除了提呢兩點，你哋都提到話咩重啟優化私人參建模式嘅，呢個係咪都係你哋嘅諗法嚟嘅？ 係啊，其實因為好多嘅即係就有需求啦，就係咁樣買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就應該政府可以同一啲嘅私營發展商再合作，提供一啲誘因，例如即係喺個地價上面係咪可以補少啲咧，令佢哋可以自己拎啲地出嚟起呢個居屋，係啦，咁啊加大嗰、那個公營房嘅供應咯。 OK， 好啊，唔該曬胡翠謙，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胡翠謙係公屋聯會嘅常委，同我哋講到公屋聯會就住一啲其實公屋方面咧有唔同嘅建議，包括頭先提到嘅預配公屋先導計劃，或者叫俗稱公屋樓花啦，即係早啲係俾一啲輪候夠三年嘅申請者係提早編配一啲嘅單位啊，早啲簽租約啊，令到一啲等候嘅人士咧係安心啲嘅咁。啱啱同阿胡翠謙傾到呢一方面。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想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而家外面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仲有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11:30。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嘅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至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咧再同大家见面，拜拜。